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APEC 召开了，而且呢是在11月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第一天的这个议程了，5号到11号叫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这个 APEC 呀，这两天我就发现大家好像衍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解释，是吧？最主要的还是从这个空气污染方面入手，说呀它也应该改一个名字，就是 APEC 不叫做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一切都在我党控制之下，和空气污染终于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空气污染终于消失了，哎，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就拿 APEC 这四个字母的英文缩写来做文章，对吧？ 哎，我看网上最近好多好的吐槽，就说这两天啊，就是空气突然之间就变好了，说看到蓝天简直让人有想哭的冲动。我看到网上我关注的几个名人，就像赵子琪啊什么的，他说一到蓝天他们就去郊游。这几天下来吧，天天都是好天气，带着孩子都快把北京玩遍了。说郊区，这两位从北京来的哈，这个有过就是一个礼拜全是好天的天气吗？ 那基本上没有， 好难得， 太难了。 我印象中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星星了，在北京，然后蓝天真的是很长时间就没有像，因为我看图片也是所谓产生了一个新词叫 APEC Blue， 那么蓝的天，然后一丝云彩都没有。哇，奇观！ 我觉得那个蓝的有点令人发指，那个蓝太不自然了，感觉 是吧？ 就跟原来那个蓝还有点区别。 现在不是说 APEC Blue 应该叫做什么？意义是稍纵即逝，捉不住的美好，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你看这个天越来越蓝，人也越来越有才华，这个都是被逼出来的，说句实在话哈。哎，但是我就发现吧，还有另外的一些吐槽，也不完全是天朗气清心情非常明媚的哈。你比如说这个结婚，说是这个民政局他也给限制，这几天交通啊，还有这个双十一之间，你如果要送快递什么的，甚至包括八宝山火葬场都宣布十一月的头两个礼拜呢会暂停焚烧死者衣物的业务。这个你看，所以说哈，这个好天气它是付出了很沉重的 代价， 活人也不让你是吧，死人也不让你是吧。这个你就说中间它一定是就是所有有会冒烟的东西它全给你控制，要生产的重型污染的这更不用说了，北京周边全是这个停工，甚至包括山东他都不让你弄 了。对，最受不了就是山东人招谁惹谁了，离那么远。你知道那个前天早上，然后我们那个大家庭的那个微信圈里边还那个，因为我是山东人嘛，然后好多亲戚住在那边，然后我那个表姐住在济南，就早上突然冒出一句说 shit， 说那个早上一起床就收到那个手机里边说政府发的消息，规定 APEC 期间什么什么单双号限行，一堆的那个交通措施管制，都是凭什么呀？我又没落着什么 APEC 的好，然后我要付出这么多代价。 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示很支持，他觉得这个很爽。他说 支持什么？支持哪项？ 你看我在这个我的朋友圈那个范围之内啊，很多也是北京的、天津的朋友，而我就觉得天津太支持了。你说他限制那么多，还说这个天不错，这单双号限行挺好的，可以延续下去，车变少了 ，APEC 顺，对吧？天是 APEC 蓝，都很少。他说如果说真的这样下去的话，其实又放假了，天又蓝了，多好啊。 哎，这个放假哈， 对啊， 我后来查了一下，是应该吧，他这个礼拜放假，但是你之后礼拜天他给补回来，他补回来不是说这几天就让你白白的休了是吧。而且你说有车的人可能单双限号他的这个麻烦就比较大，但是有的他也没车，我可能就是普通的出行，但是普通的出行他有的路他就给你硬生生的封了。你这确实，我就看新闻觉得还是，要是我的话，你说地铁那些安检也越来越严，就是不方便，这是肯定的哈。当然了，我们从新闻里面也看到很多的这所谓的接彩，有人就说这个完全能够理解，这是国际盛会，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个长脸的大事儿。我们一定是老百姓，有人就我是 TVB 访问的，说无条件的支持，这个我们绝对可以理解，也就几天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哎，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哈？咱们今天呢也，找到了一位在怀柔一个机关单位工作的马小姐，我们来请她说说这个北京在地的见闻，到底对于北京人的这个生活是带来哪方面的影响？马小姐你好。 哎，您好。 嗯，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你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在怀柔哈？怀柔有哪些地方就是因为 APEC 的到来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吗？ 嗯，主要就是惠都那边、雁西那边，他们那边变化比较大。 嗯，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他们那儿之前的是居民，然后全部拆迁了，要建那个会址吗？ 居民就拆迁，这个是在几年之内完成的呢？ 这个两三年了吧， 两三年了， 我忘了。 你所在的单位哈，有没有因为这个 APEC 也有一些工作安排上的变化？ 嗯，我们就是一直上班，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要连上。 哦，你们就继续上班？ 对，我们要连上15天的班。 连上15天，那中间会给你们安排一些补假呀，或者这个津贴方面的补助吗？会有这些吗？ 这个还没说。 还没说。大家反应怎么样呢？工作积极性高吗？ 嗯，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刚接到通知的时候，肯定大家都不愿意， 嗯， 因为连上15天班。但是后来会开了，就是每天下班下乡去检查呀，然后就觉得也习惯了，也觉得是应该 应该的。哦，那你们下乡检查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主要负责一些生产安全呀这类的。 哦，就是要确保在 APEC 期间生产是一定不能有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的。 对， 嗯，你们具体的生活呢，有因为这个有一些影响吗？比如说交通啊，其他的等等其他的方面。 有啊，有单双号限行，因为我一般都是开私家车上班，但是现在就是有单双号限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方便。 嗯，但是能忍。觉得 就几天 而已哈。 嗯 嗯，你身边的朋友呢，亲戚啊什么的，大家会聊起来这个吗？是怨气多过于这个支持呢，还是支持多过于怨气？ 嗯，这个看具体情况吧。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你真有点什么急事儿的话，但是没有车开，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方便。 嗯，是。有没有觉得，哎，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就下次开会咱能不能不这样，会想吗？ 嗯，我没想有什么别的 没想过哈，觉得这已经是挺好的了。这个天气也变蓝了， 嗯， 是吧，空气也变好了， 嗯， 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嗯， 马小姐想问问你，你在怀柔这几年就为了 APEC 这个市容市貌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呀？ 有，因为以前我们这就是那种私家乱建的那种现象挺严重的，然后这几年就是可能也不主要是为了 APEC 吧，然后就好多地方全都拆了，就觉得市容市貌变得挺好的了。 那你之前开车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说怀柔新增了1000个这高清的监控视频啊，摄像头什么的，你觉得开车会有影响吗？ 哦， 就你开车会更加谨慎吗？ 对，因为像以前像怀柔这边毕竟是郊区，就像系安全带什么的可能查的没那么严，但是现在就必须都得系上。 好，谢谢在怀柔的马小姐跟我们的现场连线哈。 嗯， 听得出来这个确实是现场直播啊，这个马小姐谢谢你。好，那其实咱们 U-Radio 这次也派出了2名的特派记者佩芬和燕婷，他们都在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热闹的报道。那么他们在这个国际新闻中心看的东西可能就跟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哈，更多的细节也能够折射出这次会议的一个隆重性，以及对普通人他到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好，我们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小磊。 APEC 呢，今年在北京召开，那也是事隔13年之后重新回到中国。那么 APEC 我们都经常听哈，但是具体它是指的什么呢？其实当时呢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的这个 1989年 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合合作会议的首届部长级会议，这个呢算是一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这个成立的标志。93年之后呢，才被正式命名为现在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那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的时间呢，是在91年的时候。后来这个台北和香港呢，就以地区经济体的名义正式加入的亚太经合组织。那现在 APEC 覆盖的这个总人口达到了26亿，就占到全球总人口的40%，贸易额呢是占到了世界总量的48%。那他现在进行的这个领导人的会议周呢，是从5号到11号，他也是分好几项不同的议程， 好几层级。 对，前两天5号6号是最后一次高官会，叫做是吧？7号8号，今天开始就是部长级会议， 双部长会。 10号11号呢，就是最大看头的应该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而且这个一个礼拜呢还会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领导人和这个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和这个领导人配偶很多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活动，还非常的这个精彩，而且呢也会签署很多的不同的协议，几百项的这个成果可能最后会在这个会上诞生。好，那我们马上来连线 U-Radio 的特派记者佩芬，他现在正在北京 APEC 会议的现场，我来听听看他在现场有什么比较细致好玩的观察。佩芬， 喂，嘿， 哎，好亲切的声音，怎么样？现在在北京的情况，身在什么地方？现在能告诉我们？ 现在在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 嗯，这两天有什么样特别大的看点吗？或者这两天一去到北京，刚才我们第一部分的时候也聊到说，天气哈出奇的好，是不是这样？ 出奇，第一个，北京非常冷。这跟我们从香港过来这个温差真的非常的大。那昨天因为我们抵达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时间嘛，然后天 APEC 蓝我们见到了，真的非常的蓝，然后另外就是整个夕阳非常的漂亮。可是今天早上呢，就是我们大概8点多出门口的时候，今天的天气就没有那么的好，感觉到现在天还是有一点灰灰的，所以这个 APEC 蓝不知道是不是后续无力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昨天我们抵达机场，其实也稍微感觉到一点，就可能也因应的 APEC 这样相关的一个气氛，可能昨天特别就是因为这次好像机场会挪出10条跑道来为这个 APEC 的宾客嘛，来做这个飞机的起降， 所以没有飞机延误 的 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就是没有特别的延误，但是知道就是要出北京，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班机的延误，所以昨天机场我们见到一些在候机室人可能就比较多一点。那另外昨天我们在飞机上，那个空姐也说，就是从大概昨天或今天开始呢，飞机要进北京可能相对就会比较难一点，管制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可能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飞机的这个起降对一般民众来说。那另外的一个观察就是，其实你会从发现我们出机场的那一小小段路塞得非常的严重，大概塞了40分钟才出机场。那个打车的师傅也说，就平常这段路是几乎是不塞的，但是昨天呢可能是因为要让一些 APEC 的一些宾客优先的这个可能出去，所以就可能就所有的车都塞在那里，所以这是昨天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验了。对， 的哥的这种反应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理解呢，还是其他的一些态度？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昨天从机场我们现在因为国家会议在四环嘛，所以其实还不是太到市中心，但是我觉得在机场就是至少我们昨天搭着的哥赶返进上面就还好，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觉得可能某一些特定的路段可能比较塞一点，就是会议相关的这些路段，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其实可能车反而少了一点，因为有一些限号的一个管制嘛，所以反倒可能北京市区就清静了很多咯。 安检方面呢，有人说这次的安保程度啊，就是这个紧张程度堪比奥运会的级别。 是 是的，我们今天早上就从我到今早到酒店，然后去搭，因为酒店他们有几个媒体专车接送嘛，我们到酒店，然后再到这个就是会议中心这边，我大概经历了四次的安检。 嗯， 因为我们进酒店，通常像是有一些媒体的大会，媒体进酒店呢，那这些酒店你进这些酒店要做一次安检嘛，然后再来另外就是因为国家会议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园区嘛，你在我们是搭媒体专车进来的，所以当这个车子进到要进这个园区的时候，它必须停车，是否等都要下来一次，然后做一次安检，然后这个车子呢也必须要做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安检。然后进到这个区之后呢，我们要进会场，进会场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个那个保安人员，他会核对你，就一个一个核对你的一个记者身份，然后再进到会场这边，然后又要再一次这些过机啊这些安检。所以基本上我说今天早上进到这个会场其实已经经历了四次安检。 嗯，花了多长时间？ 也用一些其实还快，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比较早到，而且今天有，因为今天是部长会议，可能有一些宾客陆续抵达，可能一些外国媒体今天才陆续抵达，所以目前的状况在安检的过程中其实顶多十分钟左右就应该是可以解决。 嗯， 对，所以还好，不过整个的气氛是感觉就是非常对 紧张， 非常大事情一样。对，非常紧张。 那一天多的观察哈，在会议现场有没有发现一些小的细节有意思的？ 其实因为今天我刚刚提到就可能有一些媒体才陆续要抵达嘛，那今天有一些就像他有一个平台摆一些可能相关 APEC 的相关或者是一些北京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手册，你会发现今天最抢手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本子，因为我们今天到的时候他只有英文版嘛，那后来就听说就后来有补充了一个中文版，那我看到发现还有一些就中东阿拉伯文版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就是在这些宣传的地方，中国都尽可能的在希望可以做一些宣传，那另外还有一些像包括对，那还有一些像人权报告这种东西，你会在那个 APEC 那个宣传册子的平台上面看到，可能你会理解到现在中国的一个人权状况嘛。 嗯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可能更好就是 DVD， 那我看到是一个就是官方单位出的，可能你介绍北京或者是一些可能商务上面你怎么样便利，所以你发现在这个细节上面，那可能就是中国官方也趁着这个 APEC 的过程中可以尽可能把自己推销出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到抵达之后每一个媒体都会领取一个媒体包嘛，那媒体包上面有一个那个可能就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充电器，这可能也是我相信也是很多厂商竞标的，因为你其实虽然是说一个提供给媒体的一个可能一个赠送一个充电器，可是这个厂商上面其实你说这个媒体这样宣传的功力多大，所以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很多厂商希望可以赞助 APEC 那顺便做宣传的一个， 有注意是哪个牌子吗？ 最好的一个途径。这不好做广告宣传。对。 嗯 okay，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会场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电视荧幕，然后再放的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些一场的一些演讲啊，或者是说然后整个布置上面都非常有中国特色，所以我觉得还有重点是他的工作餐上面也非常的体贴，因为我们刚才去工作是媒体那个餐厅用了餐，它其实不是只是强调中国特色，也会有一些硬核就可能西方媒体的西方人喜欢的一些啊这些菜色，所以感觉上这次大会是挺用心也比较体贴的。 嗯哼，有没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的让你不舒服的？ 目前我觉得都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天体验上面安检上面可能真的是比较的紧张一些，因为其实你说进到这个地方还要再进还要再安检，可能在我相信未来几天当媒体可能宾客大量的进来之后，这一关可能会真的可能大家都比较就是要浪费比较多的时间来做安检的。但目前来说，因为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就像我在新闻中心你会发现很多志工非常贴心，就可能你坐下他可能就会跟你解说东西，然后可能有媒体离开他也会来整理这个位置，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有任何问题都随时可以找到人问的，我觉得大会在这点上面其实还不值得对挺细腻的。 嗯嗯。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今天早上刚出来说在国家会议中心里面的这个空气的绿化系统的话，它可以滤到90%的 PM2.5， 那你觉得当时你呼吸的感觉是怎样的？会觉得特别清新吗？ 没有咳嗽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昨天，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就是上今年年头，就是3月份抵达北京的时候，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觉得感觉好像有点想咳嗽，可是昨天可能瞬间因为天气也比较冷一点，所以我觉得整体的空气的就进到北京市空气跟现在在会议中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至少我觉得呼吸顺畅，也没见到有人戴口罩了。 嗯哼， 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今天有什么样的采访的重点吗？ 其实今天早上有一个就是亚太经合，主要都是一个经济重点啦。亚太经合组织他们有一个会，可能公布一些亚太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指标，然后也希望建议给就是未来这两天的一些部长啊或者领导人啊来做一些可能讨论。那另外今天下午会有商务部，中国商务部的一个记者会，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会在今天抵达北京嘛。那我知道台湾代表团也是陆续好像在今天也会有一些相关人员抵京，所以我觉得这是几个重点。那除了当然说中日中美的领导人的会面之外呢，我觉得两岸三地方面，当然这次梁振英上京，可能因为目前香港局势比较多变嘛，那相信他可能也必须要跟相关官员说明一下，那可能也要推销一下沪港通港外商路。那另外就是两岸关系，我们知道两岸关系最近也是比较紧张，那这次究竟萧万长的代表团能不能为两岸关系融冰，那也是我们可能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了。 好的，非常谢谢佩芬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实地报道，谢谢你，再见。 okay, 拜拜。好，佩芬，这个一天多的时间哈，已经有了很多他新鲜的在地感受。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我想听小磊多说说。小磊呢，他有一段很丰富深奇的经历哈，他是筹办过 APEC 相关的峰会，比如说 就是今年， 哎，就是今年是吧？ 来凤凰之前， 哎，比如说你看这个领导人配偶。这些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哈，到底是怎么样给他们安排活动，对于一个主办者筹办方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好，三零花新闻稍后继续。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小磊。 哎，今天咱们这儿坐了一位曾经是参与过 APEC 峰会的筹备工作的小磊哈。哎， 但是只参加到一半就逃跑了来到凤凰了所以知道的信息有限。 就是你筹备了多久啊？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七月份吧，七月份我就离开了嘛。 嗯，就是筹备的过程当中，你们最担心的或者最看重的是什么？ 反正办这种大型的国际会议，然后这么多的首脑来参加，当时从上面一直强调的 top priority 最首要的就是安全，别的所有的你能办出个花来呀，有什么点睛之笔啊，这些都是次要的。所有的动作设计，所有的议程设置，全都是要首先保证安全。所以我能理解刚才佩芬说安检那么严，这肯定是必要的。 而且我看外媒这几天的报道哈，你像这个 BBC 他们就专门引用像什么英国的卫报，他们就专门去挖那种飞机，他说中国已经研制出那种可以你多少公里之内就开着那种无人驾驶飞机，咱中国就有武器把它直接那个击毙，就类似于这种外媒他就喜欢报那样的东西。你说安全哈，小磊，我记得你说过你主要是在安排给领导人的这个夫人安排活动是吧？那像他们要安排什么活动呢？怎么安排法？ 因为领导人来了之后有各种各样的在 APEC 之下的一些议题要参加，但是夫人呢一起来了之后也总得有一些亮点吧。所以他们主要夫人现在的约定俗成的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议题哈。 对， 比如说妇女活动啊，残疾人活动啊，儿童活动啊，这是比较正常的。还有一些文艺方面的演出 啊。但是你像比如说中美是吧，领导人夫人都来了，一个是彭丽媛，一个是米歇尔。 哎，米歇尔今年来不来我还都不知道呢，后来就没有再关注 是吧。如果说他们两个都来了，大家会怎么考虑这个事儿呢？比如说两个都这么漂亮，穿衣服都这么好看 而且那么有影响力， 对，你怎么样去协调他们不会撞衫呀，不会谁抢了谁的风头呀，这些是不是要特别注意的？ 确实这两个大国的夫人都是非常 撞衫的可能性不大。 对的，而且撞衫这个据说不是每年的 APEC 峰会上都是领导人的衣服也是有当地的特色。 对啊， 我 记得01年的时候不穿着唐装吗？ 对对对对，今年可能这个夫人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但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东道主会考虑到一定要有这个足够的尊重，你来了之后要给你安排一定的动作，一定的场合来亮相，发挥你的积极的作用，夫人外交嘛。但同时也不能抢了我们第一夫人的风头哈。 对， 就各有分工，然后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最好的，这就考验东道主安排的智慧了。 好，就是说你们会不会建议说，哎，你穿这个吧，你穿那个吧，会有你们建议吗？ 穿衣服应该我们不会管那么宽，但是安排他具体的动作的时候，安排一些什么活动，他们讲什么话，我们肯定会提出一些建议，说，哎，你看你美方同不同意？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漫长和复杂的，他们那边 要经过谁审批是吧？ 那肯定要通过美国使馆，然后报回去，然后人家同不同意。另外呢，其实这个 APEC 的设置也是好几个层级，有高官会，然后是部长级会议，再是峰会。所以高官会的主要的作用，就今年的2014年的这次高官会开了三次，通常是3到4次嘛。之前是在宁波，2月份、5月份是青岛，我去了，然后就是8月份在北京，然后这次是又是在北京第四次。高官会干什么呢？主要就是给安排领导人峰会和配偶的这些活动，要达成共识。另外呢，就是最后的这个领导人的峰会上要出一个宣言。那么宣言的内容呢，就要体现之前所有的在下边一个层面。工作组的各种各样的提议啊，然后各种磋商啊，最后达成的共识成果要反映在最后那个宣言里边。所以之前开会呢也是在不同的来磋商，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比如说海洋啊、反腐啊这些达成一些具体的共识。 那据你观察，在这个 APEC 当中，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之前呢是一种偏经济和贸易方面的，那今年如果说它涵盖很多议题的话，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方，因为 APEC 这已经25年了哈，很多很多的项目都想往里拱。本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两大议题，一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这个区域贸易自由化。这是它的政策，但是你说到经济发展呢，你又不能忽略一些所谓的公平增长啊、可持续发展呀、那你就问题来了，可持续发展你要有绿色经济、环保啊，然后什么保护各种海洋资源呀、粮食安全呀，然后还有公平增长，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弱势群体呀、扶贫呀、妇女参与经济呀、中小企业的发展呀，所以很多很多的议题都纳入进来之后，这个机构就变得非常的庞大、臃肿和低效。很多层面都在磋商，但是因为你21个经济体必须都达成共识才能够通过这样一项决议，所以导致这个磋商的过程非常的缓慢。然后最后现在有很多要改革的声音，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关注点，都想把自己的想要重点的内容纳进去，所以美国和中国这几个大国通常也会在这个框架下有一个博弈。 我想知道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考虑这个议题之前先来就是进行一个所谓的分组，或者进行一个 对 进行一个分配， 那过程 是 怎么样？ 就 是 在那个高官会下边会，高官会大概是司局级的，顶多到副部长级。然后下边会设4个委员会，这4个委员会呢下边就会设若干个工作组和各种那种专项的会议。然后他们就不定期的开会，开很多很多的小组会议，各种论坛什么的。然后在这些小的会议里边，就会比如说我中国想抛出一个反腐败的议题，那么我要从低层面的开始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征求各个这个经济体的意见，然后你们有一个积极的反应，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设置为议题来讨论，那么再开始具体来讨论一些文本、 具体的什么样 的 协议。 对， 哇，这个果然是非常复杂哈。我看到现在的媒体呢也做了很多所谓的一张图来读懂这 APEC 是怎么样一个运行的。那刚才小磊是跟我们介绍了，其实主要是5个层次的运作机构，一个呢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个呢就是每年举行一次，是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还有呢就是这个部长级会议，是分为呢 APEC 部长级会议和 APEC 专业部长级会议。他这个专业的部长级会议是什么意思啊？ 部长级会议就是比如说今年吧，在11月7号和8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举行的，是双部长会议、就是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就中国的商务部长，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然后专业部长级会议呢，就比如说涉及到海洋啊、林业呀、电信呀、旅游啊、财政啊，就这些方面的，有一些专业领域的那些部长会不定期的开会。 好，紧接着就是高官会，刚才小磊说了，一般是各成员是司局级，或者这个最高是部长级、大使级的官员，副部级。好，那紧接着就是委员会，有4个，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委员会。这几个委员会它有高下级别之分吗？还是哪个更重要？ 没有，平行的，这就 就是在高官会之下的设的委员会，然后他们就是负责具体的运作那些各种各样的协议和项目的、 嗯、这些委员会都是由所有的成员国都是 有 代表参加是吧？ 对、不是成员国 sorry， 这个必须要非常强调、 嗯、 叫经济体， 经济体， 因为有台北和香港、嗯 哦、对对对，这个不能犯政治错误哈。好，最后还有秘书处，这个就实际上是做执行工作的是吧， 他就是 比如说会务安排、啊、 对对对， 这是 类似于这种 在新加坡。 哎，看上去非常的复杂哈。你说我们这个如果是从报道的任务来说也就一个礼拜，但是呢你筹备起来真的是要花上几年的时间，中间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细节，你看光拆迁你就花了两年，而且小磊说他建的在这个雁栖湖那边特别特别漂亮是吧？ 对，当时我是还在建的时候哈，六月份好像是去过一趟，还是工地呢，但基本上已经快建成了、 嗯、 真的好漂亮，我就觉得中国现在真的是土豪了只要是舍得投钱那这个成果还是挺长门面的。 对， 中国政府不就是要脸面吗、 这个哎、 这个确实是长脸， 全世界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只要你下了决心你要干，我又有钱，而且我立马能够把所有的人我都给动员起来，我让他们服从，让他们这个接受我们这个安排，大家你看老百姓真是特别老实善良， 小点声老百姓很支持好吗？ 对，很支持。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在北京很多建筑、 嗯、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开大会的时候都会建各种配套的设施，这个配套设施它能一直延续用下去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媒体就反映，比如在奥运会期间它的有些设施后期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就探讨说奥运会之后这些设备是怎么来用、 嗯、 那么有的呢就是采取一些比如说让这个老百姓能够使上建筑里面的一些设施啊、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APEC 之后要考虑的事情。 对对对、 嗯， 听上去哈 APEC 会议非常的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呢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它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是吧、 嗯、 好，我们最后一部分再来聊聊 APEC 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小雷。 从1989年11月成立以来呢 ，APEC 已经25年的历史了，成员发展到了21个。 嗯、 尽管呢它是一个非约束性的论坛组织，但是呢25年来，这个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看似是高大上，但其实离大家并不会那么远。 没错。 而在未来呢，它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影响，比如说饮食啊、购物啊、商务啊、旅游啊这些方方面面，它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影响。我就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以前买这个热带水果，买一些外国奶粉会非常的贵，但是呢因为这个 APEC 的出现和成立，亚太地区的整体关税从16.9%降到了5.8%。现在你基本上随便走到大陆哪家超市是吧，东南亚的水果啊、新西兰奶粉啊、智利的葡萄酒啊，你都不能算是这个奢侈品了，就普通民众我们不用花很多钱也可以买到。而在这背后呢 APEC 的推动作用呢是功不可没的。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在国内买到这个国外的产品啊，这是很好的事儿。同时呢你还可以走出国门，以后签证也变得容易了、 嗯、没错 因为很多国家它可能会推行这种更加便利通关的一种方式哈，让你的签证变得简单一些。现在可能在国内的话有些签证还是挺麻烦的， 嗯 嗯 所以呢这样的话这次也会推动这个签证以及这个通关方面的一些内容。 对，尤其是今年的 APEC 会议上呢、嗯、还会专门讨论建立统一的亚太电子口岸管理系统、 嗯、 比如说这个上海自贸区的电子口岸管理，它呢就会作为一个示范中心亚太各国呢指定一个城市作为电子口岸网络成员。那这些措施呢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和企业哈都是会有这个更加便利化的一个好处、 嗯、 看这又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 我想可能有一些中小企业主也会很期待着 APEC 有一些具体的关于关税方面的一些一些成果出台吧。比如说今年就是中国不是一直在牵头的那个叫亚太自贸区吗？ 嗯， 本来咱们亚太领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双边或者是多边的这样贸易协定哈，但是条款都不一样。那如果说把这个整合了之后，中国真的说这个英文缩写叫 FTAAP 这个亚太自贸区的协定真的出台了以后，整合了这些所有的不同的协定，那企业只要是按照同样的一个规则来进行一些国际的贸易，不是更方便 了吗？ 对，你刚才其实提到这点的话，就相当于是那个里面的那个 PPP 嘛，就是公司合作关系啊，它会对一些重要企业的那种发展，它会减少这个一部分的财税啊，影响也很大，那也会促进这重要企业和其他服务业方面的一种发展。 哎，今年的这个主题它叫做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啊，听上去。听上去也虚虚的感觉，但是它底下呢它有一些细化的议题，比如说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和增长，和这个加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除去这些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在于要签一份反腐倡议。这个我今天看几家港媒他都有报道说， 这也是中国牵头的， 是吧，中国牵头，然后希望在国际上来签署这样一份反腐协议，将来这些跨国的这些所谓的腐败，那对于中国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内政在外交上面很好的一个延续， 法网恢恢的感觉。 而且呢今年还有一个这个很接近听上去这个中国梦的一个主题哈，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区域一体化呀，什么经济创新发展。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看点是，这个北京也在争取像澳大利亚印尼韩国这些地区呢重要经济体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机会。当然如果对于不是这个经贸领域那么关心的人士来说呢，可能我们外行的人更加看热闹多一些。那关心就是安倍晋三是吧，中日关系， 是 这个中美关系，你看奥巴马都跛脚丫了，在民主党这么失势，这次 中期选举 参众议会全部都是被这个共和党所控制。那有人就说他其实这次唯一可以剩下两年的任期哈，他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在外交层面。所以在这个关键点哈，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就显得更加的特别了，是吧。 就是说之前美国老牵头搞那个 TPP 嘛，把中国排除在外，不带中国玩，中国觉得压力还蛮大的。那现在中国说你不跟我玩，我自己另起炉灶，我用这个亚太自贸区，我不带你玩。那现在好像据说是美国也 叫做 FTAAP， 对对，中国好像也那个也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就是可能在这种经济方面跟政治方面还是很难的彻底分家。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它这种贸易的合作是势必要进行的，因为现在奥巴马的确在美国那一方面就是共和党这样的情况下啊，他这两年其实他并不好过，他未来呢其实这种经济复苏的一种前景下，他这个是跟共和党是达成共识的。所以呢目前来说其实中美合作的这个贸易是未来要肯定要开展的。 我刚刚看到的消息，刚才凤凰卫视那边就是从白宫获得最新消息，这次呢他不会在 APEC 场合提出这个 TPP 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奥巴马现在已经表态了。那这个中日的首脑到底能不能见上面哈，也是哇这几个月大家一直在讨论。你看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现在是岸田文雄他的这个外长也过来了，之前福田康夫前首相，但是他一直是做一个民间人士的这么影响出现在中国的外交场合哈，中国人很喜欢他，因为他是很亲中的这么一个立场吧。但是呢他现在又限于这个民间人士的身份，他能不能代表日本政坛的主流的意见，其实外界也是存疑的。但是看得出来看上去日方他也在有一些的动作，但是在中方能不能接受呢，这算不算有诚意呢，是吧。 对，你看之前几个月日本政府好像都是不断的试探说我希望能够安排两国的元首会面，但是中国政府老端着王毅老说要看你们能不能有诚意来解决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积极的回应哈，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真的能够安排一个会面， 对，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技巧性的没有那么正式的一个非正式场合的一个会晤也有可能。 这些都是很多的这个中间人士哈都在积极这个斡旋努力当中。那说到底这个会议呢还会持续几天时间，那么到下周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看点，刚才也是跟大家预告了一些，不管你是经济领域方面的行家，或者是外交层面的一些看热闹的爱好者，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大会当中发现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和小故事。那么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呢，三点化新闻也会为各位持续的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也给自己的这个做个广告吧，就咱们的节目有微博啊，其实咱们自己主持人有微博了，如果大家是有一些选题方面的建议啊，或者对我每期节目有一些想反馈的，都可以实时的去到咱们主持人的微博上进行一些反应，搜我们的名字就可以了哈，在新浪上面。好，那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拜拜。